再多带件衣服，因为有的场所啊，他不管，他可能觉得夏天了，他就开空调，开得可猛可猛了。 嗯嗯嗯， 咱就不说哪地儿了哈，反正上周我就招上了，天天早上起了20度啊，冻得我得得的呀。 是你早上能去哪儿呢？ 啊， 你不就是在直播间待着吗？你是说我们直播间太冷是吗？ 不，关键是怪 我们后勤呗，是不是？ 不是，就确实是有点冷，你知道吗？然后关键呢，我下了节目呢，又去健身房 啊， 又运动， 哎呦， 我又跑步，我又去练器械，我出大汗 啊， 一下周四又开始感冒招上了，哎呀， 你看你这身体就不行，你像我昨天 啊。 我在校园的躺椅上睡了一觉， 睡了一宿是吗？ 没有没有，睡了中午一个午觉。小风，七级大风。 哦，对呀，昨天那么大的风呢。 哎呦，火把我给吹醒了，最后啊。 你可得注意， 就睡着了 啊！来来来，那个要不然按一点那个哪个穴位？ 行，你这个老中医，那我要问你一下 啊， 这个夏天到了 啊，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饮食上面的问题？ 要清淡。 就吃那个，就是清炒的蛋， 对， 要清淡。 哎，可以这样理解，就不要放油啊、盐呐、辣椒啊、浓油赤酱啊，这些都不允许了。咱们就喝清水， 你 吃炒清淡。 哎呦，不是你认真点说， 认真点，认真点的，就是夏天呀，它容易上火，而且呢，其实是咱们的身体啊是内寒外热，就是因为。天气气温高，所以我们外部的这个皮肤感觉特别热，但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内部特别的冷，所以尽量吃一些温热的东西，不能再吃寒凉的了，比如说吃冰棍啊，喝冰水啊。等到你初秋的时候，也就是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如果你吃了一夏天的冰棍，喝了一夏天的冰饮，我告诉你，那时候你一定会得感冒，因为你体内的寒气要扑出来，要有一个换季的交替。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养生堂栏目。 我们台原来那个节目叫养生之道。 哦，哎呦我天哪，这简直说的跟真的似的。 我也做过。 但是是这样啊，这个我们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聊的就是跟吃的有关的。 是吧， 包括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也会说到很多跟吃的东西有关的。所以我们就想问一问各位，你们在饮食上有没有，哎，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可能是山东的词儿，叫偏食。 偏食，我知道有一种食物叫扁食， 不是偏食 啊，偏食 就是比如说，特别不爱吃什么和特别爱吃什么， 那不就是挑食吗？ 挑食有的时候是更多指的是你爱吃什么，就我只挑我喜欢的吃， 也指你不爱吃的有一些挑食 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那我 挑食也有 偏食，就是 那可能就是差一个字儿呗。 对对对。啊，你真能搅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各位生活当中你挑不挑食 啊？ 比如说你特别爱吃什么和特别不爱吃什么？ 哦，来说一说为什么，对吧？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到现在，比如说你小的时候， 抛砖引玉一下，比如说我就挑这个菜花， 菜花， 我不爱吃菜花，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有一次就是 噎着了。 就一个大厨给做了一个菜花以后，就是跟嚼蜡似的，又硬又没有味道，然后吃了以后就吐了，从那以后就再也不爱吃菜花 了。你平时不是都是在我们台食堂吃吗？ 我小时候不能伤害我们食堂。对，就是那个就从那以后就不爱吃了。另外我不爱吃那种就是进不去滋味那种，比如说蒜苗，蒜叫蒜苔吧， 得了吧， 叫蒜苗。 咱俩还 是硬的那种的， 一蒜苗，绿的还是黄的？ 绿的， 绿的蒜苗 啊，硬的蒜苗嘛 啊，这蒜苗 啊，对。然后我一定要隔一夜再吃，因为它能进去滋味， 那不就坏了？ 不，就把它放一夜，就那些所有 就 全撒进去了。 头天晚上 刚炒出来的不吃， 然后搁厨房搁一宿， 哎， 然后第二天吃， 哎， 好， 各位说说你们的饮食习惯吧 啊。 好，接下来时间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 哎，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呢？ 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本周五游乐场周边容易拥堵， 中心城到副中心将通快速公交， 还有林黛组织 PM2.5 下午效率最高 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一起来说说您挑食吗？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 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关注一下北京交通交管部门表示说，近期工作日交通压力有所增加，城区东部、西部、北部城区环路和联络线早晚高峰车流较为集中。本周五是六一儿童节，我的节日，然后呢部分幼儿园小学将视情况放假半天或一天。我耶，我能放假了。从往年情况来看的话，儿童节后的周末大型游乐园将会迎来客流高峰，周边道路容易出现车辆排队、停车位紧张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开像石景山游乐园啊、水立方溪水乐园啊、蓝天城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啊、欢乐水魔方水上乐园啊，以及欢乐谷周边道路等等。 嗯，像你这样岁数的大朋友啊，你到六一那天呀，虽然说这周我们是给你放假了，你也别要去这个游乐场周边去， 为什么 裹乱去了啊？ 为什么 你去了，人小朋友怎么去啊？ 我是小朋友 受不了你。我们再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哈。昨天上午呢，连接中心城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之间的快速公交走廊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初步预计在2020年5月全线建成通车。到时候呢，搭公交啊，从东二环到城市副中心通州东小营仅需要50分钟。 哇哦， 好快。根据呢副中心规划，2030年副中心呢将承接中心城区大约40万常住人口，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30万人以内，那么就业人口规模是60到80万人。副中心公共交通需求将大幅提升，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啊，全线作为连接中心城区与副中心的快速公交走廊，那么对于保障副中心通勤将发挥较大作用。 刚才说从东二环到城市副中心通州邓小营只要50分钟吗？ 真的呀？ 那就是不堵车的情况吧。来看一下， 我告诉你，到时候堵也就这时间，人都算好了，专家。 真的假的？ 到时候就没有堵车这个现象了。 高磊，我理解，我觉得你应该更应该过六一儿童节，你比我天真哈。来看一看啊，另外几条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有家长这个发文质疑今年西城普通高中总体招生人数大幅下降，导致本区学生升高中受影响等问题。对此，西城区教育考试中心回应说，今年西城区中考招生总计划减少比例与具有升学资格人数减少比例基本一致，不存在西城普通高中招生大幅下降的情况。就本区内的招生计划来说，为了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和促进学生成长，今年西城区在招生计划中安排了多种招生方式，包括提前招生、名额分配、校额到校，还有这个统筹计划、乡村计划、统一招生等等，以给予考生公平的录取机会。那西城区北京市示范普通高中录取本区学生人数占招生计划数的比例达 50% 以上，与2017年相比没有减少。 对对对，像这些小升初啊、初中啊、升高中、高中升大学，这都是孩子们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家长尽可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几项科技新成果啊，也许对您有帮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召开了科技成果的发布会，发布了多项科技成果。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于新晓就介绍，下午林带对 PM2.5 的阻滞效果是高于早上的。所以人家教授就说了，建议大家伙啊，在城市森林公园里的晨练变成下午去锻炼，空气更新鲜。那么下午两三点之后到五六点之前这段时间是最合适的。那么研究还发现啊，这个混交林，什么叫混交？就是各种品牌的林木杂交在一起，是这意思吗？ 是，还有冠名商， 对北京地区的调控作用是最强的。那么其次就是阔叶林、针叶林和灌木林，那么草地的调控作用是最低的。按照中国环境质量标准，森林植被可以使北京每年达到二级质量的天数增加15天。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几天京城是阳光普照，很多人拿出来晒被子了，拿出被子来晒被子。那专家提醒说，并不是所有的被子都适合暴晒。目前市场上被子的种类很多，像羽绒被、羊毛被、蚕丝被、棉被、化纤被、亚麻被。我问一下高磊，你家是什么被？ 被子。 哎，对，你家 我们家、哎、现在盖的应该是空调呗，就是薄了一些的 材质， 材质啊，棉的吧，薄棉花吧。 你看看，你看，这天天睡的不知道自己盖的什么盖，不是什么被子啊。真的是， 我知道跟谁睡在一块儿的不就完了吗？我还知道那个被子干嘛呀？你说说， 这个你真的未必知道。来看一下，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家纺这个家居委员会副会长刘彦飞就说了，笼统来讲，棉被、化纤被、亚麻被等植物纤维的被子都可以在阳光下暴晒。 哦， 像羽绒被和羊毛等这样的就是动物纤维的被子则不宜暴晒、 哦、 生活当中常见的蚕丝被也不宜暴晒，蚕丝被的纤维比较脆弱，暴晒呢容易老化，最好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就好了。 哦，就动物皮毛的都不宜、哎、不适宜， 不适宜。 我得批评一下我爸我妈、哎、前一段时间就把那个驼绒你知道吧， 哎呦呦呦呦呦， 又可高级的那种， 哎呦呦，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用啊。 你看你这磊哥盖驼绒、啊、 驼绒被子拿出来要晒太阳， 哦， 这不就晒坏了吗？ 哎呦， 又那么贵的东西， 有 更没人盖了。 哎呀呀呀，听首歌先压压我的惊。哎呀， 送给大家一盘水果餐。 水果，大家跟我一起念来。 好嘞，你给我拉下来了，我就跟你说， 水果水果。 我问你，他刚才说的五种水果你记住了吗？ 奇异果、葡萄、木瓜、还有两种是什么来着？我真没记住。还有柚子，好像是， 就葡萄柚好像、 葡萄柚 什么的。 啊！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偏食偏什么啊？ 啊， 来， 摩彩儿说了 啊， 真是高磊，你说的太对了，千万不能太麻辣。 嗯、 上个周五我就吃了一顿麻辣火锅，结果第二天我就烂嘴角。我告诉你，我都不用第二天，我一般吃烧烤和吃麻辣火锅。吃之前没事，吃中间它就开始烂、吃完了以后它就烂嘴角、或者起大包。 那是因为你说别人坏话太多了。吃火锅的时候没少说坏话吧。来看 的 C 梦后天说是这都啥，这歌放的都是啥。还有皮皮虾说番茄也算呢。哦，刚才 哦，番茄瘦身的食品嘛， 对， 当然算了。 哎、 啊， 来看苗苗说了 啊， 我不挑食，我儿子挑食。 哦， 六岁以前他只吃面，打卤面不吃卤， 打卤面不吃卤， 就是 直接煮面， 来个 面不就完， 是吧？吃饺子不吃馅 儿，啊，对，我有同学也是这样， 哦， 所有带馅儿的东西他都不吃馅儿， 吃米饭不吃菜。你儿子就是爱吃面呗。 我们有一高中女生，就是她是这样，她都具备，她吃馅儿的时候只吃皮儿不吃馅儿、吃米饭炒菜的时候不吃菜只吃米饭，但是用菜摊拌饭、然后就那油摊、就像你说的蒜苗那个油摊、拌饭吃特别香。 我想问你的是，一个女同学吃饭的习惯你怎么这么熟？ 她是我们班花之一。好漂亮。 还班花之一。 后来嫁给现在北京电视台一哥们儿了。我们就、 是吗、北京电视台谁啊？ 我们同班同学啊。 谁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想你现在都已经开始卖到有台去了。 啊，不，我们是一个台的。 是，对，很优，对，有台嘛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我看一下糖炒栗子说了、我非常非常挑食，冬天吃冰棒喝冰水，不爱吃绿色食品。冬天吃冰棒 这就对了 啊， 中医理论。 冬天吃冰棒和冰水、 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内热外冷，哈尔滨的那某品牌的冰棍你知道吧，特别贵的那个， 不知道啊， 我就不说了、然后他们人家哈尔滨人就是冬天的时候在大冬天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吃冰棍，因为你内部是外边虽然非常冷、但是你内火旺盛、需要吃凉的去压一压， 哎呀， 他就对了， 去 确定吗？ 听到确定。 别瞎听啊，别听。这个找中医再去确认一下好吧， 有吗？ 啊，然后他说他不爱吃绿色蔬菜，喜欢肉类，用营养素代替蔬菜，补充人体所需营养，另外不吃过夜饭。哎，但是我觉得吃这种营养素代替蔬菜，这科学吗？ 不对， 这不对吧？ 吃蔬菜有大量的蔬菜纤维，它可以帮助你消化，然后补充各种的维生素。你直接是吃的那些维生素片儿啊什么？ 这就跟别人嚼烂了给喂你，你觉得有啥意思？ 就可能你吸收的非常少，还是吃蔬菜最直接。 对对对，好。 还有这位是新兰说，我挑食，我属兔的， 哎呦呦呦， 但是我不爱吃胡萝卜。 哎呀，好，你这意思让我们属猪的都得在圈里待着。 我外甥女儿说我不是个好兔子。另外到了夏天，我最爱吃的就是西瓜。西瓜一定要少吃。 我最爱吃西瓜， 西瓜真的要少吃，含糖量太高了 啊！会胖吗？ 我当然了，那一个大西瓜怎么也得十几斤、二十斤吧。我就告诉你，半拉那么大的西瓜，你等于吃了3到4碗白米饭。 它是水果糖， 它是水果糖，它也是蔗糖的一种，它也是 水果糖，不胖， 它胖 不胖？我爱吃西瓜。 好了，胖死你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俩先去打一会儿，你们继续和我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京津冀书展带来书香六一这个事情啊，因为本周五就是六一了，很多家长在规划孩子六一活动，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供一组信息，能够对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六一将至，多家游乐场展览馆相继推出了儿童节主题活动和优惠。首届京津冀图书展览会呢将于本周举办，书展的数字阅读 VR 体验以及我爱阅读儿童绘画秀等活动啊，将为这个六一增添书香了。 主题为璀璨读书郎，悦享京津冀的首届京津冀图书展览会暨全民阅读文化节将于5月30号在廊坊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那本届书展汇集四大集团，包括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的千余种近万册精品图书。另外呢，中国美术馆总社带来了全国连环画作品展，是在京津冀地区的首次展出。我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简直啊， 对呀， 大人来说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连环画。 那当然了，那么对于好奇宝宝来说呢，科技馆是一个神秘而又有趣儿的地方哈。那么即日起到6月18号，中国科技馆除了常设展览，还专门推出了镜子世界展和脑中乾坤展。那么镜子世界以镜子为主题，展示了不同镜子的神奇现象和光的基本特性。通过了解和认识镜子的历史、演变、制造等相关知识以及成像规律，让观众啊更深入了解镜子的有关特性以及在生活当中的应用。那么脑中乾坤展呢，是揭开大脑工作的秘密。这个镜子你记得吧，小时候我们去照那个哈哈镜，一会儿人变胖了，一会儿人变瘦了，一会儿变高了，一会儿变矮了，一会儿变丑了，一会儿变没了，好玩。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变丑过啊。然后看一下，另外北京欢乐谷正在举办甜品王国，引入国产动漫 IP 饼干警长。哎呦我天哪，真实还原动漫世界的各大经典场景和故事情节。甜品王国囊括14套核心游乐设备，分别用13款甜品造型来铸造包装，那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酷爽嗨萌的甜蜜体验。这个里面是有甜品吗？你去过吗？ 我这个新的展览我还没有去过，但是原来它是没有的呀。 甜品王国， 甜品王国。那么此外呢，这个天津欢乐谷还推出了儿童节主题活动，像2号3号将举办，6月2号3号啊将举办儿童的 cosplay 创意大赛， 哎呦， 宝宝 coser 们的才艺大 PK。 又给我们宝宝找事儿，又给我们家长找事儿，得花钱买东西吧，那衣服那 你要发挥创意，你可以用废旧物品自己做一个。 用我们家床单儿。 是是。 窗帘。 驼绒的被子。 热死我们家宝贝儿啊，大夏天的披驼绒。 咱有钱呀，对不对？ 对。 咱这驼绒光拿出去晒啊，咱得用啊，让宝宝顶着一驼绒被子，对，去 cosplay。 那他就该长毛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直播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 那个，我这忍不住想要出来跟大家说一下，好多朋友都在那地方说，大帅，你这个事儿吧，你得听高磊的， 是吧？ 说果糖也是糖，胖不能多吃。我站高磊，我怀孕的时候一个月长了12斤， 你 看 大夫问你吃什么了，我说吃的水果，大夫特嫌弃的说果糖也是糖，会胖的。 嗯 啊，还有那位叫 Betty 的说，亲，西瓜晚上吃你就等着血糖爆表吧。我每天晚上回家下了节目吃半个西瓜。 我告诉你，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晚上你不再运动，然后果糖全部储藏在你的这个体内当中，你的胰岛就会爆表，到时候你的这个 血糖就会快速升高，快速降低，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啊。那我不会糖尿病吧？ 哎呀，等，摸摸的，不会，不会的，不会的，没事没事，你放心啊，坚持运动啊，你还年轻。 关键是我已经2年没运动了。 哎，我怎么那么开心呢？ 来来，就再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偏食的吧，让我开心一下。 偏食啊，大冰冰说了，夏天吃马小啊，青鸡蛋谁咽得下去啊？本来夏天就苦夏苦夏嘛，没什么胃口。最不爱吃什么？不爱吃炒圆白菜。你知道圆白菜吧？ 我知道圆白菜。 军训的时候天天吃那个炒圆白菜， 就属于吃伤了 啊，舌头一碰上牙床烂成泥，能想象多恶心 哦。那个哎呀，我已经想象到了。 但是圆白菜特别好，它是抗癌的最佳的食品之一。 这祝你幸福。来看一下赵就说了，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白萝卜的味道，每次妈妈做白萝卜面条汤就好像喝毒药一样 啊， 还得吃完，不然会被骂的。但是长大以后，白萝卜吃着就没有过去的味道了，那是妈妈的味道。 对，白萝卜是通气的 啊，你看也抗癌吧，对不对？ 抗癌， 是不是 啊？ 我，你知道我不是不认同你高磊，因为我觉得现在啊，经常会有些专家冒出这个抗癌，那个抗癌，这个抗癌，那个抗癌，这个增长10年寿命，那个减少10年寿命。我想知道，你知道我一共活几年？还这个增长10年，然后过几天呢？关键还有一个，你这个专家说了，这个抗癌，过几天呢又有专家出来，这个不能吃啊，吃了以后会致癌。所以我就干脆啊，活着开心就好。 不是，我也劝我妈，你知道吗？我们家就是前面那个桌子上摆了得有几十样吃的，就是干果， 哎呦， 水果，就小零嘴儿。 我终于知道你这老中医随谁了。 然后我妈每天一样就吃两三个， 哎呦， 我说那你每天吃两三个，这架不住样儿多呀。 您瞧这人， 我告诉你，慈禧太后都没这么过过。 富裕人家就是这样， 哎， 盖着大夏天盖着驼绒的被子，披着驼绒的被子。吃水果只吃其中的一点点，我、天哪！先进广告，让我消停。 广发银行信息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一路向东是西极，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因，4006767967。 谁说魅力得来不易？拉曼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011111。 美孚一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97.55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石，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白至真翡翠记，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白首饰。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那个饮食习惯的问题啊，问问各位，你们在平时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挑食的现象？比如说你特别挑爱吃什么和特别不爱吃什么， 是 包括不爱吃什么为什么不爱吃、比如说张海明威就跟我们说了，他说我不爱吃肉，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穷吃不上肉、有一次炖肉呢，肉还没熟我就想吃，于是我妈就给我吃了一片，他说那种肉不熟的那种味道，你们能想象一下吗？就一下子我就恶心到 了，加生的那种 啊，就恶心到了。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爱吃肉，闻见这个荤油味道就想吐。同样的还有我姐姐，我姐姐也是一口肉都不吃。 有的时候确实是，你就像我爸爸也是、他小的时候家里真的就是穷、农村的特别苦、吃不上肉，所以打小不吃肉，就没有肉可吃、所以他就形成一个习惯，他闻不了肉味儿、因为他不吃，所以他就形成习惯，他就不能接受这个味道。到现在他基本也不怎么吃肥肉， 就随着日子越来越好，现在开始用驼绒的被子是吧、 对，你知道吗？再来 谦虚谦虚，人家世家啊， 别 祖上高穷啊， 好，你再往上盘盘。国王说了，大帅高磊早上好啊，说到偏食或者挑食，小的时候应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吧，后来长大了，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偏食啊对身体的营养摄入不均衡，见什么都吃一些，到现在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爱吃或者是不爱吃的了，失去了原来的自己，也许这就是人生。 哎呦我天哪，你说他从这儿都能够推演到人生上。 对呀、 就是不偏食了，都已经失去自己的人生了 啊，你说 失去自己喜好。 现在你想想，对于美食，他已经没有什么爱吃或不爱吃了。 那我问你，你最爱吃什么？ 我最爱吃什么？你应该问我最不爱吃什么，我都爱吃，但是我真挑食。 也是啊， 我真挑食。 你真挑食啊？挑什么？ 你像柿子椒， 柿子椒，辣椒啊， 柿子椒就是 圆的那个 圆那个绿的 那个青椒 嘛，跟个灯笼似的，大灯笼。 我知道，我知道。 柿子椒 你不吃？ 我基本不怎么吃。还有是什么呢？羊肉除了烤的和涮的，剩下我不吃。鱼， 我天！ 除了叫 卖 带鱼， 这你闭嘴吧，别说了， 我不吃。 你们 看不 见， 其他不吃。 你们没看到高磊的表情，就是他在那给我数点什么不吃的时候，就跟那皇上跟那厨子说：“哎，我这个不吃，我那个不吃啊。哦”你爱吃不吃？我给 反正我告诉你，不能在我眼前晃悠都不行。 哎，好，来看看啊。还有一下这个雾无涯说了，帮我跟听广播的点点打个招呼吧。要吃豇豆哦，不要挑食。 那是豇豆 啊，要吃豇豆。 豇豆是何许人也？ 看成另外一个缸了。 豇豆啊， 豇豆啊，要吃豇豆哦，不要挑食。你好，点点，要吃豇豆哦。不，那个点点估计回家以后，哎，这应该是个小朋友吧？我觉得 啊，有可能 是吧？ 有可能。 我要吃豇豆。 来，别往别人身上拽了，你就。飞鱼说了，小时候挑食严重，不吃的东西比吃的东西还多。 哎呀，好， 现在我好多了。但是哎，跟我一样，像羊肉、萝卜和香菜，还是一口不吃。羊肉 这是为什么？有原因吗？还是像人家张海明威那样，就是有事故？ 没什么原因，他没说，反正 就可能对身体， 就小的时候他就 对这种东西就 特别挑食， 不喜欢。 我告诉你，就是惯的。 齐峰，你看说了自己的心声。齐峰就说了，我特别不爱吃姜，怎么做都不爱吃。 这是个姜 啊、哦， 那姜肯定是说切的再碎也能吃出来，其他的东西看心情，心情好什么都可以，心情不好五星大厨也能挑毛病。哎，但是我也不爱吃姜，但我有一种姜我喜欢吃。 什么姜？ 就我不知道你们有一种姜片外面裹着糖的那个、 嗯、 你们吃过吗？ 姜片还裹着糖？ 对对对， 它是一道菜还是一道？ 就是有点像那个像零食，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吃。 姜糖 不是不是姜糖，就是那就是里边是姜，然后它外面好像经过加工就一层甜的东西， 没吃过， 然后嚼起来啊啊，哎呀 呀呀呀呀呀， 好吃！哎，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大家帮着大帅想一想啊。反正我知道，我身边好多女孩，葱姜蒜就这一类，包括香菜啊，这类调味的小佐料小菜，他们一概不吃。 嗯， 只要菜里有他们就不吃。菜 一般有那种 做菜之前还跟师傅说、 嗯、 您把那葱姜蒜香菜全给我去了、 嗯、 师傅说这菜怎么做 对， 尤其香菜川菜 是你这真南方人大厨，人就用这个调味。 男的也有、 嗯、 啊，刘笑就不吃， 刘笑不吃什么？ 不吃香菜 哦， 啊，必须得都挑出去。 对对，来，那个好多人跟我说了啊，拌面浓妆拌面吃馍七个名字什么的，还有那个随便说，我吃过皮皮虾说那个就叫姜糖， 就叫姜糖啊， 就叫姜糖， 我还 那个好吃那个啊，摩托人说吃过，小彪彪俩说我们家里管那个叫闽姜， 闽姜、 嗯、 啊， 好吃那个。 但是姜呢，就是最好是中午之前吃，别晚上吃。 你看又来 太寒了， 又来了， 寒了 又来、 啊、 什么什么晚上吃姜赛过砒霜是吧？ 是啊，就 我不信，我今晚我就去吃。 哎， 吃一顿姜、 哎！你今天晚 上我就看，我不信我能， 是 我明天早上上不上节目？ 你今天晚上吃半个西瓜， 那 再吃一头姜， 哎呀！我明早上我就打通人多二脉，我来找你，我跟你讲， 吓死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起来说说你挑食吗？为什么、 嗯、 挑哪些呢？ 挑哪些？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 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皮皮虾还给我发过来了照片。哎，你说我说完了这个以后，有多少人现在已经在网上下单准备买一点再尝一尝了？真的，反正我说完了以后，我自己都想要再去买一包。 哎，帅啊， 吃了啊， 你这样可不好。 哎， 你是不是开了一家网店呀、啊？就叫大帅的姜糖。 不是，我早就说了，我卖袜子，叫大帅的味道。来看，那个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好不好？ 好， 先来关注一下足球队。 嗯。中国男足还要去挑战泰国队啊？ 哎呦， 好吧， 你这什么意思？挑不过你认为？ 不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比他强点啊！不管怎么说， 你少来，让人给干个五比几都有、哦。 前天晚上，中国男足国家队一行从南京飞赴曼谷， 嗯、 备战6月2号与泰国队的热身赛。由于国足26号晚在热身赛当中仅以一球小胜弱旅缅甸，那么因此外界对于球队客场挑战泰国队信心不足。 嗯， 国足主教练里皮表示，将在与泰国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使用新人，磨合阵容，为明年的亚洲杯练兵。 哎，是啊，这个 打不过人家， 不是这泰国队啊，他东南亚的球队他都有特点， 什么呀？ 他小快灵啊， 咱不是就是小快灵的特点吗？ 他们比我们还小快灵、啊，对吧？你想想身高就行啊、 哦、 啊！对对对，他们个子也比较矮、 哦、 啊，脚下频率又快 哦，对，泰拳嘛，那腿功都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有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些小动作。 哦， 就踢起来挺难踢的， 是吗？ 你防不住，我跟你说。 哦，就从嘎吱窝就窜进去， 嘟嘟嘟啊！哎，你要说跑得快的，我们得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苏炳添。 好嘞， 对不对？2018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国百米飞人苏炳添在超风速下跑出了9秒90。不过有中国网友就嫌9秒90不够快 啊， 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苏炳添剃了光头，是不是能跑得再快一点？ 哎，看了比赛，很多观众就发现，多数的百米飞人都是光头，还真是，尤其是黑人选手， 还真是 都是光头。 嗯 啊，那有网友就提问说，那小苏要是把头发剃光了，可以快多少呢？ 哎呀， 这问题一出，大家七嘴八舌。有意思的是呢，作为当事人的苏炳添亲自对于这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说：“ 哦、 嗨， 其实头发长短啊，对跑速的阻力是微乎其微的。 嗯， 虽然我的很多对手都是光头， 嗯， 如果头发长度对跑速有影响，那很多长头发的女孩跑起步来不是更有阻力了？ 嗯， 那剃光头应该不会让我更快，只会让我变得就像个小和尚似的。 对，你可以去主持《非诚勿扰》哈。来，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早上的9点钟 NBA 的西部半决赛火箭对阵勇士的比赛将会开打，这个也是抢七大赛啊，也就是说西部决赛了，最后一场 西部决赛，不是 总决赛，东西部，东部在那边决着，西部在这边决着吧。东部应该决出来了吧， 然后再一块决、那 个、对，然后在东西部决出来以后再一块决。 我记得好像每年差不多在6月份的端午节前后是总决赛最激烈的时段、 嗯、哎，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哈。 哎，嗯，那个对对对，东部已经决出来了啊， 决出来了， 就是詹姆斯在第应该是连续第8年打进了 NBA 的总决赛， 就那詹皇詹姆斯还在场上打呢， 还在打着呢。 哇、哦，他年龄也不小了，看来状态不错呀。 哎呀，这就是说吃的不一样，可能 你说说、 啊， 要不然姚明再考虑考虑重新这披上战袍？ 不行不行 啊， 姚明现在，姚明现在这个药物繁身，他为了中国的篮球是药物啊。 哦， 重要的药物、 那个哦、 对吧、 哦、 对，他得这个为中国的篮球事业多做贡献了啊。 是是是、哦、 另外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2018国际射击联合会世界杯第四站慕尼黑站在德国落幕，中国射击队继续有上佳的表现，在本站赛事10个手步枪项目上夺得了3金5银4铜共12枚奖牌的好成绩，在金牌榜和银牌榜上位居首位， 好厉害 啊。22岁的杨浩然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赛中破世界纪录夺冠，啊，21岁的林俊敏则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比赛中连续2站都打下金牌啊， 嗯， 陈东琪和张彬彬则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赛中两人双双平了资格赛世界纪录。 哎、 啊，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射击的那些选手， 人家就是神手啊， 尤其那些、啊、尤其那些打那个飞碟的 啊， 就那种双向飞碟那种 啊， 就冲冲出去啪啪。我想 你知道吗，曾经当时某一年我忘了是96还是2000年的奥运会当中、 嗯、 当时是还是男女混合比赛的时候、 嗯、 都在一起比，我国的一位女选手我忘了名字，当时是拿了奥运会冠军、 嗯、 就是双多项飞碟的冠军，特别厉害、嗯、战胜了一众男选手， 就是你想想他那种的，就是那个东西出来之后就用大大 完全凭感觉、 哎、你说要咱俩就人家手里有枪，咱 俩跑 都跑不了， 我就把你突突了，我就太吓人了、 哎、 这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啊，咱们饮食上的习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是啊，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回来以后请你吃饭， 是嘛好，是嘛好，嘛好吃，嘛好吃，好吃吗，好吃吗，关键是 how much how much， 请你吃饭，你变成当下最为流行时尚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和习惯，一见面吃了吗，男女老少挂嘴边，别嫌你觉得没劲，早晚习惯没发现，客户完饭之后例行公事要吃饭，有补水也要陪着，管你情愿不情愿，各种的巧立名目大小应酬从不断，来吧酒逢知己千杯万杯都要干，陪着笑脸硬着头皮也要说自己没有问题，人在江湖走怎能不喝酒，来点白酒、okay. 来点红酒、okay. 来点威士忌、yes. 来点清酒，来点啤酒，来点黄酒，脸也红了，眼也花了，腿也软了，嘴也歪了，赵天孙里胡言乱语，他却说各位我们去查看了 OK OK， 今夜无人可以入睡 OK， 发短信告诉老婆在开会 OK， 男人没事也多可悲 OK， 为朋友可以两刀插泪 OK， 人生苦短又哭又闹流着泪 OK， 他变成野兽趴在厕所飞 OK， 其实我更爱那个谁谁谁 OK，成功的人生就在今夜 OK， 今夜无人可以入睡 OK， 发短信告诉老婆在开会 OK。 哎，有多少人问现在正在给老婆发短信说就晚上开会的PVPP 虾也说了，说我老公让我跟你们互动一下 啊，说什么 他可能在开车，就不方便，他说他最爱吃炒肝包子和卤煮， 一看就北京人吧、爱吃这个 我胃口重啊， 是 看一下。 那其实呢还有这位小涛也说了，家里的两个宝贝女儿口味是很不同 哦， 主食类的老大喜欢米饭烙饼， 嗯， 老二喜欢馒头 烙饼啊， 分开吃啊。喜欢馒头和面条，水果类的老大喜欢苹果香蕉，老二喜欢橘子和黑布朗。 哎呦， 相同的是他们俩都不喜欢吃绿叶类的青菜，所以我每次都把青菜切碎了烙鸡蛋饼，或者是做成汤，想各种办法让他们营养均衡。 也当父母的真不容易， 是 这孩子要偏食，给父母添多大麻烦，多大 是不是？ 你让这。这不当然啊，磊磊这种表现大家多理解。 嗯、 你们这不是亲生的，你这个这个， 我不是还是他不是还是谁不是？ 来看看啊，这大帅大帅看见我了吗？我最有发言权啊，叫遇见遇见，我看见你了。他说、我特别喜欢吃辣，麻辣烫、香锅、香辣蟹、小龙虾，我特别喜欢吃。怀孕后我也没挡住嘴， 哎呦呦， 生出闺女以后，孩子眼睛都是粘在一块儿的， 这是什么情况？ 真的假的？不是刚生的出来孩子不都不睁眼吗？哎，是吧？ 闭着眼睛，但是也会哭。你捅掐他一下，他就会哭。 是孩子生出来也不睁眼吗？ 当然不睁眼、啊， 就小狗不睁眼啊， 不睁。 孩子也不睁眼， 不睁眼，不睁眼， 啊、不睁眼， 不睁眼 啊。说喂奶的时候， 有的是睁的啊。 啊啊，他这个说孩子啊，有的孩子睁眼，有的孩子不睁眼啊。 大部分是不睁眼，我觉得是。 你别，你觉得是你一共生一个，你这你这有哎，这个我突然懵了，我就想 生出来以后啊，对呀、啊。你掐他一下，你必须得让他先哭啊，你知道吗？ 我问他睁眼，不 是那个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他就睁开了，有的就不睁开嘛。 就是你掐他一下，让他瞪开眼，拿眼睛瞪你，你掐我干嘛？来来来，看一下啊，那个， 说完了吗？那个、 那个没说完呢。他说他喂奶的时候也没挡住吃辣，偷吃辣的。闺女吃完奶就有反应，老公看见就会说你肯定又吃辣的了吧？哦，闺女吃奶的时候。啊，这个能这么厉害吗？ 能， 就是妈妈吃辣， 立马就反应在奶水里边、所以你在这个哺乳期当中，你千万不能够吃一些就是过于刺激的，包括你感冒了也不能吃药什么的，因为你吃完药以后，就宝宝就直接就吸收了。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就说，哎呦，我跟高磊吃的特别像，爱吃过夜的蒜苗，那是大帅，我告诉你啊，不爱吃青椒，不吃河鱼，因为有土腥味，不吃羊肉，但是烤的涮的。膻味不重的可以吃，小时候还不爱吃蘑菇，因为有次吃蘑菇罐头，然后太晚了直接睡觉吃伤了、后来生完孩子突然又爱吃了、但是小时候在幼儿园里吃伤的萝卜到现在我还是不吃。 你看有些地方就吃伤了以后真的很难改、当然很多朋友都在问你刚才放的那首歌，舒小辫难保啊，这个还有胡语啊等等的，问刚才那歌叫什么？ 刚才那首歌是歌手李小龙演唱的请你吃饭。 哦，请你吃饭。 对，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你听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石，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哎，有一条我必须要插播一下， 怎么了？ 有位叫司长亮 Oscar 的就说了，我媳妇儿就坐在旁边，高磊大帅，麻烦你们告诉他，请你们亲口告诉他，我绝对不吃香菜，不吃姜，不能忍受甜的西红柿鸡蛋，绝对不吃圆白菜、萝卜，不吃任何青菜的帮，请告诉我媳妇儿。请告诉他， 奥斯卡媳妇儿，我告诉你，天天给他做这些，看他吃不吃小样、我整不死你。 这样， 我请你吃饭啊， 那个、媳妇儿是这样啊，不，司长亮的媳妇儿，我告诉你啊，你今天晚上的晚餐是什么呢？西红柿炒鸡蛋拌糖，另外呢，媳妇儿，西红柿炒鸡蛋炒白萝卜加圆白菜，另外里边放上葱姜，好吧， 再加点糖。 哎呀我天哪，乐死我了，这个司长亮，你想想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告诉我媳妇儿，我不吃。 好，你不吃的也太多了， 人家媳妇儿为你好，营养均衡，真是的，你要不然你能长这么壮吗？对吧，来看一看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个蛐蛐给大家播一下广告啊。好，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已上市，售价 16.88 至 25.18 万，荣威 RX8 全面豪华升级，舒朗豪雅的大七座空间，同级最大面积的质感软包覆，带来宽式豪华的乘坐环境，采用了 30TS 级的豪车高效动力，并使用常见于豪车的纵置布局和 ODrive 智能全领域驾驶系统，让用户从容征服多种路况。荣威 RX8 还以科技豪华打开了中国品牌升级向上的通道。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关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围绕新文化街荣县胡同这条总长约3公里的党史红色街巷，由西城区党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制的红色足迹文化之旅游戏旗近日正式发布。哦，这个挺有意思啊。 嗯，那么另外呢，致敬经典之四大名著首场名家讲坛活动日前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活动现场呢，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先生为千余名到现场的读者带来公益讲座《读书与说书》。 这一系列活动讲座活动第二场将会在9月8号举行，是六小龄童先生将讲述他和西游记的故事。 嗯， 哦，这个很厉害啊。再来关注一下2018国际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今夏再度与观众相约，共带来20部84场国内外精彩演出集中亮相。嗯，6月两部法语戏剧连台上演，6月16号到18号由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一手创建的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则带来莫里埃的喜剧作品德普尔索雅克先生。 经典话剧茶馆作为北京人艺的看家戏，汇聚了人艺最强的演员阵容。那么今年北京人艺特意把茶馆的演出档期安排在了院庆期间，从6月8号到18号，除了6月11号和15号两天休息之外，将在首都剧场共演出9场。 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向大师致敬单元特别展映詹姆斯卡梅隆的5部代表作品，他们分别是《终结者》《异形2》《深渊》《泰坦尼克号》以及《阿凡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直接互动一下，看看大家的说的自己的饮食方面的习惯啊。 嗯，是的，此时此刻北京时间8:26，有没有正在吃着早点，就是豆浆油条的呢？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 或者这首歌咱们就着这豆浆油条一起说一说大家的啊。刚才很多人就是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到底睁眼还是不睁眼，好多朋友都跟我们来说了啊，这都是过来人。那个米娅就说了，跟两位男主持普及一下，我家老大早上出生的时候是睁着眼的， 嗯， 老二中午出生他就闭着眼， 嗯，不一样， 晚上才睁开， 孩子不一样， 老二喜欢睡午觉、 哦、有的宝贝就是这样的 哦。看来这个睁眼不睁眼因人而异， 是是是， 是吧？ 看你掐的他疼你不疼。 安说了，孩子一出生就睁眼了，我家丫头就是视力还不行， 大概那个时候是在15厘米以内，他能看清楚的东西是在他15厘米以内，所以你必须靠得很近，他才能看见你。 哦、哎呦呦呦呦、 啊！是的，再来看看 bling 就说了，改天来一个关于母乳的那些日子的话题吧，一定很欢乐，很有泪点。 我们得找个女主持人， 而且还得是结过朱红可以。 那我怕咱俩搂不住。我看一下啊，随便说了，主持人好，我家小孩今年5岁了，他吃饭特别有特点，两顿饭不能吃一样的。 哦， 中午吃了馒头晚上就一定要吃米饭。 是 是, 是， 中午吃了面条晚上就得吃饺子， 这是讲究人。 哎呦我现在这孩子5岁啊，现在还有两顿早点不能一样，今天吃的是烧饼，明天就得吃鸡蛋，每天给他做饭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还要记住头一天吃的是什么，上一顿吃的是什么。 哎呦，小少爷一个呀， 先进广 大 来，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 美孚一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嗯，先来说一下北京，今天早上这个气温上升很快，现在8点多啊，城近郊区的气温啊都到了26到28度，这个相对湿度呢却只有20%，这也显示出啊阳光强烈啊，空气的干燥了。今天气温会一路的上升，最高气温呢预计是31度，这个城区啊还要高上2度，这天气炎热，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那么未来几天呢，北京将持续晴朗少云的天气，气温呢继续升高，像这个周五啊六一儿童节和双休日啊，最高气温将在35度上下。这个不仅是北京啊，整个华北平原地区啊都受到这种暖高压脊的控制，比如像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包括河南北部安阳一带啊，将形成高温炎热的天气。这个柏油路面的温度将达到60度上下。这个炎炎烈日之下，大家开车旅游啊，要注意车辆的行驶安全。那么就全国范围来讲啊，另外一片高温区域集中在华南地区，像广东、广西、海南，这个还包括这个福建的南部，厦门一带啊。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加之空气湿度很大啊，当地的这个天气是十分的闷热，所以外出旅游啊更要注意啊防暑降温。主持人， 嗯，好的，啊，这个地面达到60度这种现象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夏季经常会出现的状况吗？ 这个主要靠咱们这个气温的上升，另外一个呢也加之天空晴朗啊，这个阳光强烈照射成强度下呢。所以地表温度会迅速的上升，尤其是像柏油啊、水泥路面，这种温度上升的会更高一些，像草地路面没有这么高。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全国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是持续车多。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关云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进城方向以及北二环的西段东向西方向是车流集中。那么另外，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城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您各自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您挑不挑食啊、嗯、挑什么吃或挑什么不吃， 是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尤其比如说你不爱吃什么，你为什么不爱吃这个啊？嗯，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草木麻雀说了，说这里互动嘛，一直听咱们节目，今天第一次互动。首先，孩子刚生下来，大多数是闭着眼的， 对， 也有睁眼的。 我 家孩子睁着出来的，助产护士吓一跳， 那可真吓人。 哦，这一跳也是孩子睁着眼出来的。还有，我挑食很有特点，不吃姜，做饭放姜可以，别让我吃出来。不吃任何五脏六腑类的制品，不爱吃菜梗。然后呢，任何菜叶分明的都只吃叶，不吃梗和帮。 哎呦、哦、就是比较挑， 他就是不吃那种，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不太进味儿的那种东西。 你比如说芹菜 啊啊啊， 芹菜，芹菜梗肯定他不吃。 嗯，那 但是芹菜只吃梗。 我吃啊， 芹菜很少有人吃叶儿， 芹菜叶本来就不吃好吧、 啊、哎，我们家吃凉拌的，我爸可 芹菜叶啊， 我爸可节俭了，真的是， 我天哪 啊！大户人家就得是这样吃 家，你身家已经几亿个亿了，就是 还 吃芹菜叶， 万万亿！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确实是啊，厉害厉害！ 来看看刘啊、嗯，今天难得我老公送我上班， 哎呦 这大美女，应该天天送啊， 以后长。你给他老公这挖了多大个坑？ 他说：“说一下我和我老公啊，朱先生的个人爱好， 嗯、 他爱吃的小菜是、 嗯、 生花生米拌家里自己发的大酱 哦， 必须是自己家发的那种 哦。 我呢，吃饺子的时候，无论什么馅儿，必须蘸酱油和醋。如果在家，就得有酱油、醋、蒜汁儿、辣椒油或者是老干妈、 哎， 不然我就觉得缺了个味儿。 我吃饺子也有几个习惯。”我吃饺子，第一必须拿凉水过一下， 那不是吃面的时候凉水过吗？ 我这吃饺子必须拿凉水过一下，然后过完了以后我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我这连嚼都不嚼是吧？ 不没有没有，嚼我肯定嚼，我有病啊！ 我就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哦、 然后一口一个 就不怕烫了呗。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吃饺子的时候一定要吃蒜，就 啊对， 把那个蒜捣烂了。 北方人一般都是这样， 哎啊、放点那个调料， 还调、哦，我们就直接生吃，不放调料。 哦、哎呦天哪、哎！来来来，看看大家的啊。 你刚才说了北方人是吧？嗯、啊，我说的这川艺就说我是南方人呐。 哦， 来北京这么多年了。像慢慢的一些香菜呀、 哦、 腰子、卤煮、炒肝、毛鸡蛋、 哎， 我都接受了。 哎呦，毛鸡蛋我就受不了。 我也受不了，受不了。 这毛鸡蛋真受不了。 现在已经没有卖的了，已经没有卖的。那个好像是不合乎这个食品安全法的。 哦， 不能卖。 我有一回，哎呦，我天哪！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快要吐了，因为我有以前老看有人吃毛蛋，吃毛蛋。 小的时候有，反正。 然后呢，我一直不知道这毛蛋是什么。然后有一天我就碰到街上有人说卖毛蛋，卖毛蛋。哎，我想，哎，这毛蛋我就吃一个呗。我拿过来以后一剥开、嗯、哎呦 好了别说了， 当时我就在街上我就吐了， 嗯，所以它是不合乎安全、 哎、 食品安全的， 这真受不了，这受不了、哦、啊！ 但是传艺呢也有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茴香 啊， 茴香你知道吧， 嗯嗯嗯， 茴香馅儿多好吃啊， 茴香 馅儿 我也不吃茴香馅儿的， 茴香馅儿多香啊， 不受不了那味儿， 哇、哎哦， 真吃不了那味儿，茴香 你就觉得跟吃草似的吗，很多人 说就那个味儿我受不了， 茴香有什么味儿啊， 茴香，茴香是茴香味儿，我跟你说啊，来看一下、啊， 好吧。但是真的，很多老北京一定爱吃茴香馅儿、 哦哦、 韭菜馅儿都爱吃。 对对对、 啊， 好，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庞连月说了啊， 嗯、 我现在正吃着，正要去吃豆腐脑，豆腐脑必须是咸的，甜豆腐脑简直是毫无人性 啊， 吃不了鸡头，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不吃的，啊，吃不了鸡头， 谁豆腐脑也没有甜的呀， 估计有些地方豆腐脑是甜的吧。 哦，鸡头鸭头我也都吃，鸡头里边不是还蘸了一小芹花吗，跪着背着手跪着那儿呢，小芹花 啊，真的吗， 真的 鸡头里边啊， 真的、 哦、不是高磊你别， 人家不是传说说那个是芹花是被鸡吃了吗， 哦， 所以他每个鸡头里有一小跪着的小青花， 就是他鸡脑的形状吗？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是他里边有一个小肉啾啾，就那么一说， 很像、 哎、很像传说 哦、 嗯传说， 厉害厉害厉害的。 Mingo 就说了，我觉得啊，一切挑食的理由就都是难吃。 嗯， 想了想，好像我也啥也不挑，但有一样实在吃不下去， 嗯、 就是鱼腥草。也叫折耳根，真是能把我吃吐了。我一朋友特别爱吃鱼腥草，每次吃的时候都给我拍小视频，简直让我受折磨。多好吃啊，鱼腥草，就是贵州啊、湖南啊， 我估计可能我吃过，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样。 就是那种它有梗也有叶子，一般都是梗凉着凉拌吃，白乳白色。 是吃起来有鱼腥的味道吗？ 有一种鱼腥的味道， 哦，那我受不了。就是这样，我能吃鱼，但是我闻不了那腥。 闻不了腥， 就是比如说我爸爸带着我去抓鱼，我说你别带我去，你带回来我吃就好。 你这就爷呗，你就是 不是不是，叫吃腥不闻腥 哦，不闻腥。 对， 鱼腥草就是这个 哦， 反正就跟那个咱们那臭豆腐的，爱的爱死，不爱的不行。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说今天各位的饮食习惯啊，您有没有挑食的？有什么特别爱吃的、特别不爱吃的吗？ 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啊，我们来接下来时间看一下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嗯， 先来关注一下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3.0 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今天开始正式接待观众参观了。观众需要通过故宫博物院门票预售系统进行参观预约。各位啊，先说一下，门票预售系统是故宫点儿228.com.cn 啊，不对，我读错了，应该叫故宫 .228.com.cn。 还不如点儿呢，我告诉你。来，《清明上河图 3.0 呢，是基于故宫博物院国宝级的文物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哎， 通过挖掘原作的艺术神韵、文化内涵和历史风貌，融合了 8K 呀、 嗯， 超高清的数字互动技术以及 4D 动感的影像等多种高科技互动艺术，构筑出真人与虚实交织、人在画中的沉浸式体验。 哦， 厉害了， 这个确实。我们来看一下啊，清明上河图 3.0 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采取网上预约免费参观的方式，每天提供预约参观名额，需购买故宫大门票方可参观。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的川菜馆。 哎，今天聊吃的吗？ 啊、哦，一年少了4000家 啊！ 过去一年，北京每新开100家餐厅，就有大约是92家餐厅以关张告终。 哦、 那么，近日发布的《中国餐饮报告2018》显示，仅仅去年一年，本市就减少了大约4000家川菜馆。 数据显示，全国川菜店一年减少了40000家，其中与2016年餐厅数量相比呢，2017年全国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多个城市川菜餐厅的数量都在下降，其中北京川菜餐厅一年减少了大约4000家，而上海则减少了3000家左右。 嗯，那么与此相反，全国以甜鲜味型为主的餐厅数量增长达到了282万家，比麻辣味型的为主的这个餐厅多了94万家，好食材健康也逐渐成为了餐饮行业的新主题。 哦，甜鲜的反而增长了， 对 吧？ 没那么多辣口了， 没那么多辣口的哈、好，不知道各位都在吃饮食上面有什么偏好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啊。再来说一下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日前迎来25周年的馆庆，多位国际知名艺术家作品共同亮相，为博物馆庆生。那这场展览将会持续到8月27号。 另外，自5月24号起，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园区管委会禁止一切单位和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源头保护地开展游园活动，违者将受到处罚。 嗯， 那么近年来，随着交通日益便利，户外探险运动是趋热，越来越多的单位、组织以及旅游爱好者来到黄河源头所在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擅自进入当地的扎陵湖等一些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破坏了当地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也影响了珍稀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息，同时还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嗯，所以才禁止啊， 嗯， 到那边去。这个游泳啊，这不是游泳了，叫旅游啊， 旅游旅游、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爱上爱的味道，像火烈横行脚，只有你才知道，爱情美丽富豪，爱上爱。甜蜜的微笑加一个问号，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像我们现在暧昧没道理看起的好，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爱上爱的味道，让我脸红心跳，只有你才知道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啊，这个很多人都在那说了，你俩刚才说的那豆腐脑就甜的那个事儿啊、说豆腐脑啊就懒笨馋胸矮胖圆，我天， 这是什么？他的名儿是 吧？他的名儿，他有这么形容自己啊，懒笨馋胸矮胖圆，说了 就是土肥圆呗。 哎，他说南方人啊有吃甜豆腐脑的。就是不放卤子，弄两勺白糖。还有庞连院说了，豆腐脑是很著名的南北甜咸之争。 哦， 南方很多地方你甚至都找不着咸的豆腐脑。 我还真没在南方吃过。 哎呦，好， 来看看 LY 说了，我儿子从小就是不吃海鲜，除了鱼之外，虾蟹什么都不吃。老公啊就说我怀孕的时候可能是吃太多，补得太好了，现在导致儿子拒绝吃海鲜。还有就是不爱吃鸡蛋。丸儿、 哎， 我小时候也是，就觉得鸡蛋黄咽不下去，噎得慌。 有，我小时候是老觉得那鸡蛋黄有一股鸡粪的味道，然后现在后来大了以后慢慢爱吃了啊。 哦、 那个 June 就说了，作为老北京的我，真的是不能吃臭豆腐。 嗯， 哦，啊，是真的不能吃臭豆腐，哦，啊！说我最受不了就是同学聚会的时候，一桌子同学吃着臭豆腐抹窝头片， 多好吃，啊！ 还一通还聊，我在一边就是一副生无可恋样。我想知道你们聚会能不能吃点好一点的， 就得爱吃这口哈，啊嗯。嘴恶身重，你瞧着这名儿都一个个更有特色， 这一看都爱吃的啊。 对，他说我就不挑食，不管荤的素的、咸的淡的，能吃饱就行。我媳妇儿不行，她是不能吃面的。 嗯。 就比如说土豆，他可以吃土豆丝儿，但是不能吃炖土豆。 嗯， 他吃的那种炖土豆，就面面的那种土豆，他腮帮子会发麻。 你吃的土豆坏了吧？ 这是什么原理啊？不懂， 真的不懂。这可能个人体质，我觉得 面的会发麻， 会发麻啊。 他你是能分泌什么东西跟土豆能混合在一起？ 来看一下星星说，我是内蒙古人 啊， 就是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那现牛羊那个地方 啊。 然后说俺却不能吃牛羊肉，我，哦，天哪，啊！你是生在一个遍地牛羊，却不能吃牛羊肉？然后说那个怎么个做法，我都不吃。膻味太重。去年啊元旦去朋友家吃饭，他以为我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嘛， 啊 于是呢就准备的全是牛羊肉，以为我会爱吃嘛。结果他们家一家人巨嗨，我就在那默默的吃面条，你知道吗？ 你就只能吃素，不能吃荤呗，是不是？ 不是，他可能就是这个牛羊肉不能吃 哦，嗯。来看看哈，这个还有茴香也是喜得来哈，说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一大姐带我去买茴香馅的包子，闻着我当时就跑了。嗯，好多的外地的朋友是闻不了茴香馅那个味道的，我还真是不理解。嗯，你觉得是臭我是香啊？ 啊，对。来看啊，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刚才你们说的什么展览到5月27号，今天已经29号。不，我们说可能是口误，我们说的是8月27号。 哦， 对，就是那个北京大学的那个博物馆的展览啊。 对，赛克勒考古与艺术馆庆。 对，再来看一条，尼古拉斯力学就说了啊，今儿出门早，终于赶上互动一次了。我也是啥都爱吃，就是有一个小习惯， 嗯， 泡腾片总是含着吃。就那个扔水里以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个， 他就喜欢吃那种跳跳糖的感觉，是吗？ 哦，虽然包装上写着不可以直接放进嘴里，可是我感觉含着吃比泡水喝好吃多了。哎，不是，是这样啊，我这个人有毛病，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试试。 但是你想想，你直接含着吃的话，它吸收肯定会不好啊，它直接是到水里到液体当中，被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吸收的速度才快啊。 但是我也想试试在我嘴里泡腾是什么感觉， 就是噼里啪啦跳跳糖嘛。 真的吗？ 真的是那种 跳跳糖，就是那个东西吗？ 不是跳跳糖是小时候另外一种零食。 我知道，我是说那，啊，是那个原理吗？ 不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效果。 我一直对于跳跳糖很感兴趣， 它是什么原理？是吗？ 对，它是怎么做？那个跳跳糖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还有吗？我不知道， 应该还有。我们求助一下万能的听众， 好， 跳跳糖到底是什么原理？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 先来带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12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办理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需要提交的材料。 办理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需要与你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收入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支付凭证等证明资料。 申请人为个人且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提供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人身份信息、说明材料或者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个人且无住所，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提供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时间的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护照信息、说明材料或者其他材料。 境内外分支机构通过其总机构提出申请时，还需提供总分机构的登记注册情况。 以合伙企业的中国居民合伙人提出申请时，还需提供合伙企业登记注册情况。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相关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09898。 来，这样咱们来关注一条奇闻异事吧。 好， 好不好？是这个亚洲人，咱们今天聊吃的嘛。亚洲人吃大米吃的少了 呀。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最近的这些年，人们吃米饭吃的越来越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称，大米曾是亚洲地区日常饮食当中的主食。不过，最近50年来啊，大米的人均消耗量下降了一半，甚至是2/3以上。原因是智能作物和超级食物的大举流入。 现在亚洲人吃的是蔬菜、水果、鱼肉比过去多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饮食结构当中蛋白质更为丰富，更加健康。 那么这种饮食结构改变的基础呢是收入增长。据粮农组织估计啊，在亚洲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364美元，约合人民币是15000元的时候，大米在饮食当中的重要性就会降低。那么这个时候人们吃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更高的追求，比如说营养、口味乃至于品味。 哎，这个吃大米真的会变胖吗？ 当然它含糖量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只吃米饭，你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南方人都不吃瘦瘦的嘛，我就在想，你看南方人爱吃米饭，所以他们瘦，我就吃米饭。 然后呢变瘦了吗？ 哎，好像没有。 我觉得这个主食啊，也就是碳水化合物一定得吃，咱不能不吃。有的人为了减肥就是三餐根本就不吃米。像著名的杨丽萍老师好像是已经多少年都没有吃主食了。 他 就是为了自己的艺术献身了嘛。但是正常一般普通人哈还是要吃主食的。 哎呀。对，反正这个，哎呀，这到底吃什么呀？这个看看大家吧，都纠结不纠结？ 好嘞。 当然，很多人在那给我解释跳跳糖的原理，人家还真解释清楚了。 怎么了？ 说跳跳糖啊，它之所以会跳，是因为它糖里面压缩了二氧化碳。 哦。 然后二氧化碳遇到那个口水以后，它就开始就像类似一个小爆弹一样，砰砰砰砰砰就爆开了。哎呦，那合着我吃那跳跳糖就是吃了一堆二氧化碳呀。 只要不是一氧化硫就行，没有生命危险 啊。还有我们要非常感谢像这个克己复礼、 Drager 还有 Carol 高、飞翔、你、彬彬，还有这个等等这些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关于二氧化，不是干氧，关于二氧化碳关于跳跳糖的故事啊。 是，看看小薇说了，说这个每次我烦躁的时候，尤其是跟我们家孩子吼完了，我当时就会想吃周黑鸭，我自己都特别郁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身体里缺了哪个元素我造成的呀。 哎，我问你，气大伤什么？伤肝。 气大伤身。肝火旺。 肝是吧？ 肝 火 旺 是吧？ 其实也伤心。 估计你刚刚是对，吃完了以后就是那个怎么说，发完火以后去吃点肝补一补是吧？ 那其实他就是馋了，真是的，还给自己找理由，还跟孩子嚷。 哎，当然还有人说了啊，这个有新闻报道过说吃这个口含的这个泡腾片是有危险的，尤其是小孩儿，所以尽量大家不要去模仿和这么做啊。 对，大家还是尽量的正常的去吃吧。 我就去实验一下，告诉大家什么感觉就好了啊，好吧？ 来看看哈，这个小画小面儿就说了，我不吃臭豆腐，我爸特爱吃，每次吃都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吃，吃完藏起来特别可爱。但是你不知道它有味儿吗？ 对，这个臭豆腐藏得住吗？我想说， 藏不住 吧？ 你搁冰箱里都串了呢。 好家伙，再来看看啊，还有玲说了啊，这个好久没互动了，但你们的节目我是必听的，我是在结婚之前所有带味道的菜都不吃，只吃白菜叶啊。牛羊肉、鸡肉不吃，鸡蛋黄不吃，蛋清沾少许盐吃，生完小孩除了认识的菜不吃，其他菜都吃。